不久前，南朝鲜傀儡集团对京畿道某大学的前任教师进行审判，并以违反保安法为由对他判处有期徒刑，剥夺公职和保护观察。他从2006年起在网报《自主时报》《统一消息》和《民族通讯》登载数百篇文章，介绍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回忆录，与世纪同行。而且于2012年参加为金日成同志诞辰100周年在美国举行的特别演讲会和讨论会，着重强调北方将以最高领导者金正恩为中心坚定不移的前进等，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弦。傀儡集团把他当作眼中钉，并声称他对于北方的主义主张不加批评并追随等等，对他判处了上述言行。